六子陷入更加阴郁的深思中，老不正经的脸上居然透露出一丝寒冷的阴气。 我因为工作需要在工作室有卧房，我可以把起居饮食都在工作室里面完成，可是这次修复工作量太大，反正遇见那个女人后我的身体就越来越虚，居然顶不住发烧了。我把自己关在卧房里想睡一觉，等好点了吃点补品再继续干。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，突然有一只冰凉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，我有些吃惊，一看是那女人在我床边，依然是一身白衣。我安心了点，告诉她自己有些不舒服，她安慰我让我好好养病。但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的门是锁起来的，她怎么进来的？她以前怎么进来的？意识到这点后，我怎么看她都觉得这处处透着一股诡异。他的皮肤太白了，和透明的差不多，他总是安静地看着我，但此时安静的让我毛骨悚然。我的门锁是去瑞士特别定做的，只要我一锁门，这里就是一个密室，除非它是空气，否则根本进不来。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一直都在这个屋子里，从来没有出去过。 六子激动地握着双拳。说到这里，六子颤抖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包烟，哆嗦地抽出一根，点燃后猛吸了几口。稍许镇定之后，他吐着烟，用大拇指揉了揉太阳穴。 我躺在床上，那女人一句话也不说，一直用冰冷的手摸我的脸。那个时候我害怕极了，就想赶紧逃出去。他看出我要逃走后，脸就开始变得扭曲起来，原本白白的皮肤变得跟枯木似的，眼神也突然一下子变得阴森森的。他咧着嘴，从嘴里流出许多黑色的墨汁，想像平时一样要和我接吻。我的妈呀，顿时我就吓瘫了。他那老妖怪似的脸眼看着就要靠过来了，我抄起枕头就扔过去，他的眼神变得更加怨毒。他问我为什么不看他，难道他不美吗？我看到他那个样子都想突然美个屁呀、啊！他更急了，直接朝我扑过来，掐着我的脖子就往下按，力气大的根本不像是女人。很快我吐舌头翻白眼了。就这个时候，我衣服里那块开光的古玉掉了出来，那是我叔父送给我的入门礼物，是有些年头的骨器。那女人看见立马就退了出去。我颤抖地爬下床，穿上衣服就逃了出来，然后再也没有回过工作室。说实话，现在那图只修复了三分之一，我发疯似的到处去求那些开光符，就想让女鬼不要再缠着我了。 这到底是哪路的妖怪？ 安宗低头思考着，想了半天也理不出四五六来。他抬头看了看白毅，他摸着下巴，眼睛眯起来，一副思考问题的样子。反正白毅的能耐安宗最了解。看着焦急的样子，他拍拍六子的肩膀说， 六子，兄弟那么多年没见，看你遭此横难，不可能不帮你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找个地方避一避，等我和白毅想出对策了再来和你商量。 六子听安宗这么一说，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。 别呀，小汉，不，宗哥，你既然能帮忙就不能见死不救啊，再不搞定那东西，我这个月下桃宴图就完了。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修复完毕，我从此名誉扫地，在他圈子里消失啊。 安宗瞅他一眼，心想， 早知道就不需要帮忙了，不过毕竟是多年的兄弟，以前还在一个小区里玩过，我不能眼看着人家身败名裂啊。 他抬头对白毅说， 老白，你看这怎么整啊？ 六子不愧是和那些老猴精待的时间长，一看安宗是没什么本事的，白毅才是重点，马上调整策略，对着白毅一脸陪笑，还一边塞给他香烟。 白哥，我一看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，如果这次你帮了我，以后我们就是换铁的哥们了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六子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也会替你办事。 白毅接过香烟后对六子说， 那幅画在哪里？ 我想看一下。 他一听白毅对事情有兴趣了，一时间有些吃惊，但马上他又回过神。 啊，画还在我的工作室里，你们可以过来看。 白毅穿上外套，看了看安宗后问， 你要不要也去看看？ 嘿，这小子这回倒来劲了，看看就看看。 安宗也拿起外衣披在身上，然后挥了挥手， 走，一起去看看，难不成画还能成精了？ 六子的工作室很普通，里面看上去就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民居。 你们不知道了吧，我们这些搞文物古董的人最怕的就是张扬，最好别人都不知道我们手头的东西，否则啊，一天到晚让人惦记着。我们的工作室都在居民小区内，表面上看上去没啥，其实防盗机关做得跟瑞士银行一样。 说完他就拿出一把特制的钥匙，来回转了好几下才打开门。安宗朝里一看，房间空荡荡的，感觉非常冷，窗户紧闭，光线十分幽暗，还真有一丝鬼宅的味道。六子关上门，脱了鞋，带他们走进里屋的书房，这里面才是他真正工作的地方。书房比客厅还大，放着一个保险箱，然后就是一个工作台，上面摆满各种毛笔和一方砚台，还有一些现代化的器具，就连显微镜都有，看得出他搞这个是十分专业的，否则也不会让他接手徐卫的东西。他套上塑胶手套，戴上口罩，也让他们戴上口罩，然后从保险箱里取出放在密封管里的画轴，小心翼翼地放在铺有特殊涂料的工作板上。画破败的和干掉的豆腐皮一样，六子小心翼翼地展开画轴，手上的力道十分轻，足足花了好几分钟才完全展开了这幅月下桃宴图。全部展开后，他们看到这画构图非常特别，在一层层桃花之下，有两个人在月下饮酒，一人站着抬头仰望月色，另外一个人手持酒杯。画面布局考究，气势纵横奔放，不拘笔墨，即使是一幅赝品也是上乘之作。六子一边展示一边在旁边介绍，画是生宣纸本，画心高194厘米，上沿宽54厘米，下沿宽53厘米，但是损毁得太厉害，特别是虫蛀尤其严重。白毅在一旁看着，忽然眼睛里闪过一道奇异的神色，他指着其中那个拿着杯子的人说， 你们看，他是不是在举杯招呼另外一个人呢？ 两个人一起把目光投入画中，的确，那个仰头望月的人感觉在吟诗，而那个举杯的人并没有看着他，而是举杯对向桃花林中，神情十分柔和，好似在邀请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一般。安宗问道， 六子，这画里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人？ 不，画中只有两个人，据考察，此画中的两人就是育有白羊青藤之称的陈道富和徐卫。那个年长抬头吟诗的应该就是陈道富，那个举杯的人应该就是此画的作者徐卫，徐文长。 安宗眯起眼睛看着画，感觉画中还有第三个人，不只是两个人，还有第三个人，或者更多的人。那种气场十分怪异，眼睛看着这层层的桃花，安宗脑子里突然有一个想法，马上对他们说， 你们看，他是对着桃花举杯的，徐卫平生性情放纵，少年之时更是轻狂不羁，你们看他会不会是邀请的不是人，而是桃花呢？ 六子听安宗解释就来劲儿了， 那么那个美女其实不是什么女鬼，是桃花仙子。聊斋里不是有画中仙吗？这个，看来我这次还真是桃花运啊。 安宗挑了一下眉毛，不屑一顾， 你小子以为不是鬼就不用怕了？我告诉你，鬼魅妖精魑魅魍魉，无论哪个都不是活人能碰的，特别是男人，就算人家桃花有意思找你倒插门， 估计你也就只有把坟进他边上的份儿。 六子摸着脸嘿嘿笑了，突然间他的笑容僵住，颤抖的指着门口。 你们来的时候谁穿的是黑色的布鞋的？ 都什么年代了，又不是唱戏的，要穿也是穿运动鞋。 顺着他的手朝门口看去，除了他们放着的鞋外，还有一双小巧玲珑的黑色布鞋整齐地摆放在门口边上。安宗看了看六子，不像是开玩笑吓唬他们，